利等你拿。 五大展区14场巡展，横跨京城东西南北。通关攻略，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7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欣赏女作家马金莲的短篇小说《1987年的江水和酸菜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《理查二世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昨天我们欣赏了马金莲的短篇小说《1987年的江水和酸菜》的第一部分。这部小说写的是宁夏乡村的日常生活，写那里的人们最平常的吃食江水和酸菜的做法，以及和吃着这种粗粝简单的吃食的人们。没吃过江水酸菜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它的味道和做法吧，但是对于马金莲和他的乡亲来说，那应该就是生活的滋味。请继续欣赏马金莲的短篇小说《1987年的江水和酸菜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奶奶一辈子没啥本事，针线茶饭没一样能拿得上台面的，只有这卧江水是她的拿手活。我母亲那么能干的女人，可以包揽灶台上所有吃吃喝喝的活，但是到了卧江水的时候，他自动退到一边去了。他很放心，不用进来看一眼，奶奶能顺利独自完成所有的工序。水汽大起来了，从方圆升起，渐渐地包围了锅顶，直到地方完全包围了中央，形成一股很明显的合力。森白的气体打着旋儿离开热腾腾的草锅盖，扑向屋顶。大的领子，小的船子交错，竹席泥巴凑合垒成的屋顶变得朦胧了。奶奶早就退进了软柴，灶堂里架着几根硬木柴棍，火势也形成了合力，噼里啪啦笑着，像个瓜女子在傻笑。那口缸始终是要清洗的。奶奶忽然下了最大的决心，本来就有点下驼的脊背弯曲下去，用大马勺往出舀那些残余的江水，倒在一个盆子里，刮干净缸底，用清水洗缸的底部和侧壁，将笨重粗黑的家伙搬斜了洗，里外都洗了。刚像一个蒙垢已久的女人忽然换了一个大水，同时那里外的衣裳也给换了，穿得一身粗心，要不是缸沿上有一个豁口，他就是个刚买回来的新缸了。焕然一新的水缸边，那半盆子江水的陈旧让我心里直翻跟头，浅灰色的表面上那层白惨惨的颜色和霉味都是沉甸甸的。我赶紧把鼻子缩回来，奶奶，奶奶，这就是我们天天都吃的江水啊，咋这么难看，还臭烘烘的。 奶奶将灶火门口快要掉下来的木棍往里拖一下，伸手赶苍蝇一样赶一下我，快耍去，这是剩下的一点缸底，才两天没吃就臭了，你那个懒婆子妈就知道等着吃现成的，一缸的酸菜江水吃光了，还等着我拾到缸底呢。伸右手在锅盖顶上甩几下，赶散了一团白气， 一把接了锅，一团白得发黑的气哗啦一声腾起来，奶奶消失了，被血盆大口吞没了。可我不会喊人来救命，因为大口又把奶奶给吐出来了。她的脸上挂了一层绿油油的水雾，用大勺子翻搅一番，盖上盖子又开始烧火煮。大团水汽很快消散，只留下一股菜腥味不散。往黄土墙壁、船子、领子和更细小的泥皮深处渗透，也钻进我的鼻子眼、耳朵碗、头发丝里来了。我觉得自己也快变成一根被煮得湿塌塌的干菜了。可我不走，绕着锅台打转。奶奶把缸底腾出的坏浆水端出去，倒给老牛喝。 这会儿干菜煮好了，用铁罩里大马勺搭出来泡进凉水里，黄的发白的菜叶在水里一泡散开了，颜色慢慢变成了深绿，清水也跟着绿了。我瞅准一个白中泛绿的萝卜片去抓，凉水也被泡热了，烫手，我嗖地收回手，萝卜片夹在手心里，吹一吹就往嘴里送。老萝卜的那种苦味被开水煮透过滤了，咬一口柔韧劲道，熟得很好，一点不硬。闭上眼慢慢品尝，呵，像鸡爪子，像羊蹄筋儿，还是牛耳朵。奶奶倒掉煮菜水，又烧一锅开水，然后蹲在地上捏菜里的水，捏出一疙瘩一疙瘩熟透的干菜叶子，垒放了半个案板。我乐坏了，趴在案板边捡萝卜片吃，蹭蹭蹭大嚼大咽。奶奶不骂，拉一把我胳膊说，把菜弄脏了。我才不怕她呢，她从来不会打娃娃，连一巴掌都没有打过我。我把手伸进泡过菜的水里扑晃一下，捞出来湿淋淋的，举着喊，看看我洗手了。奶奶顾不上理我，将菜疙瘩往那口腾出的大缸里投。我也抱一个菜蛋从奶奶胳肢窝下钻过去，双手举着砸进了缸里，缸里发出扑通扑通的声响，案板上渐渐的空了，缸里满上来。奶奶将那锅烧开了又晾了一会儿的开水倒进去，再抓两把荞麦面，用长擀面杖慢慢的搅散在缸里，清水浮上来，菜叶沉下去，面粉打散了，水不那么寡淡了，一阵温暖的乳白冒着热乎乎的水泡浮在上面。奶奶剥两根葱，不用切，囫囵个投进去，已经能闻到一股奇特的香味了。 下午的饭跟平常一样，洋芋面，但是那饭舀在碗里显得寡白寡白的，等吃进口里更是寡淡。调一筷子盐，再调一筷子头辣椒，还是不香。饭嚼在口里一股面腥味儿，汤喝进嗓子眼里痒痒的，咽不下去。我们的饭量都比平时减少了，爷爷有点懊恼地质问奶奶，为啥把饭做成了这个味道。奶奶胸有成竹地说，没浆水了吗？爷爷一拍筷子，那就快握一缸，没浆水还叫人咋吃这个饭。奶奶还是不惊不慌说，握上了，晌会儿就握上了。爷爷响亮地唉一口长气，无奈地端起碗来，继续地往嘴里填碗底的那些饭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奈地扒拉着自己碗里的饭，爷爷都没话可说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浆水就是这样，旧的吃完到新的做成，有一个交替的等待过程。这期间我们肯定有好几顿饭是缺失了浆水和酸菜的，因为我们只有一口握浆水的缸，没有人提议再添一口进来，日子一直这么过着，浆水也一直是这样的握法，这样的吃法，没人想过要改变它的存在形式，因为它太普通了，普通到我们总是忽略了它们的存在。只有新旧交替这几天中，我们才感到了浆水在我们生活里是多么重要。他们就像家庭里的一个女人，这女人长相一般，挣不来大钱，养不了家，所以大家就很容易忽略到这个女人。忽然一天，这个女人没在家里，大家才发现这个家没有她真是不方便。 饭谁做呢？脏衣服谁洗呢？鸡和狗饿得乱跳，窑洞门口的干柴和牛粪乱成了一团糟，这个家的细微的秩序完全混乱了。这一混乱的乾坤，男人自己是无法扭转过来的。 第二天吃干粮的时候，爷爷发了脾气，瞪着眼问奶奶咋没有酸菜。奶奶照旧一副神定气闲的样子，慢悠悠地说，江水昨天才卧上嘛，还没酸呢。女人生娃娃还得有个十月怀胎的过程呢，你急得啥？爷爷神情一呆，默默地吃一口咸菜，放下筷子，早饭就这么草草收了场。我们都没吃好，因为本来就单调的早饭中少了最重要的一项内容，拌酸菜。晚饭时候，奶奶不敢四平八稳地等待了，把我妈刚烧开的面汤舀一些，掺点凉开水，然后均匀地投进浆水缸里，再用长擀面杖耐心地搅动。这一过程叫投浆水。投浆水看着轻松，其实很累人的。奶奶双手撑着擀杖，像老渔翁在划动一艘沉甸甸的木船。渐渐的，热面汤被均匀地搅散到各个角落里，奶奶的鼻梁上挂了一层毛毛汗。我说，奶奶，咱们去旁人家要点浆水吧，没浆水的饭甜死人了。奶奶有点犹豫，要不要去呢？其实要浆水是一个很可行的办法，二奶奶不是动不动就拿着瓦盆来我家里要浆水吗？奶奶每握一大缸浆水，可以说都被我家和二奶奶家平分着吃掉了。二奶奶要是有三天时间不来我家要浆水，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反常了，心里反倒会不踏实了。这不，不等我们做出要不要到外面去要浆水的决定，二奶奶已经来了，短腿上的裤子有点长，拉到脚后跟上，给人感觉她只穿了半截鞋，就脚尖跳着，所以他不能更踏实地走路，一步一步都走在了泥坑里。我们的目光被一种无形的东西牵引去扫他的腋下，那里果然加了一个东西，鼓鼓的，嘎吱窝被撑开了，有点害羞地露出一个瓦盆羞惭的脸面来。羞惭鬼，羞脸鬼，端个瓦盆要浆水，果然又来了。 有时候爷爷看见二奶奶又端着一盆浆水走出门去，他就不无幽默地感叹，真主啊，世上的人要是能活活懒死，最先完蛋的可能非得是这个女人了。二奶奶自然不会因懒惰而死，相反活得好好的，因为好吃懒做，她的面目显得远比岁数年轻。把她和我们的奶奶放在一起，我们就能看到艰苦的劳作对一个女人容颜的损害有多可怕，而相对的懒惰就能稍微避免这些东西。卧浆水是多麻烦的一件事，担水烧火累人，费柴火，不是件轻松活。我们辛辛苦苦做好了，他就来吃现成的，况且这不是一两年的事情，十几年以来都是这样的，谁受得了？我妈受不了了，凉着脸接过瓦盆放在案板上不说话，只是薄薄地笑着。二奶奶不说话，从这笑的神态里闻出了和平时不一样的味儿。她走过去，自己揭开缸盖，踮着脚往里瞅。哟，新卧了浆水了。二奶奶脸上闪过一丝失望，她悻悻地加上瓦盆，离开了。 好了，女作家马金莲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《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》，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马金莲写的都是他的故乡西北群山腹地的小村庄的生活。他说，这些鲜活的乡亲在曾经偏僻落后贫穷的村庄里，大家像草木一样默默地活着，默默地度过自己的一生，然后归于黄土。写他们的时候，我面上含着笑，心里流淌着疼痛，回忆着他们的音容笑貌。我沉浸在他们的故事里，一点一点写，写得笨拙而固执。了解了马金莲的初衷，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看似琐碎的文字对于他本人的意义，也可以在这些文字中找到更多的共鸣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《理查二世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